疯狂，爱到让空气中有你美丽都不一样，爱到极度疯狂。

候路过，有多少人能掌控？ 烧对了就好。

起过老梧桐发芽，沙堆里有宝藏和他，上班等搭起一个家。日子总慢得不像话，叶落满池塘搬新家，二十寸彩电披上发，五点半大风车动画，晚饭后那凉星月下，萤火虫微风弯月牙，大人聊听不懂的话，鬼怪都躲在床底下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记忆里有雨不停下，蝉鸣中闷完的暑假，新学年又该剪头发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也开始憧憬和变化，自己多伟大，写的诗不敢递给他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，天赐的偶遇榕树下，白衬衫黄昏木吉他，年少不经事的脸颊， 秋乏夏打盹儿，睡不醒的冬三月。所以说各位朋友们，是不是觉得一年四季自己都在犯困呢？那关于犯困这样的事情，其实你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最近的多项调查也显示，现在睡个好觉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国人的一种奢望。据调查，在10岁到40岁的人群当中，仅有一成的人能够一觉睡到天亮，而创业人群的睡眠状况更是不乐观，有10%的创业者曾经连续的熬了48个小时不睡觉。当工作和睡眠发生冲突的时候，睡觉往往并不是首选，而这样的状况也显示出了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很拼了。同时调查还显示，有60%以上的受访者会牺牲睡眠的时间来完成工作，21.6%的人在做梦的时候都在梦到工作。可是在这其中，大部分的人都并没有意识到关于失眠的危害，其实工作也是需要劳逸结合的，休息好了，工作才能够更加的有效率。那也希望正在开车路上的你，不要因为下午的时光比较懒散就犯困哦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。接下来的时间跟周周一起继续分享好歌曲吧。 会懂

这第三点呢，就是需要你一颗实事求是的心。经验再怎么丰富的老司机，如果失去了平常心，就会无法判断事实，那在关键时刻很有可能就会全盘皆输。因此平时你可以多多设想最坏的情况，当最坏的情况真的到来时，你也可以拿出相应的预案来解决。职场上真正重要的是追求做事的效果，而不是效率，因为有价值的始终是工作的效果，而不是工作效率本身。遇到沿途美丽的风景时，只要你记得为什么出发，才能够圆满地抵达彼岸。 像是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，展示桌上刺眼的阳光，习惯伸手就挡，我想火烧在盖下，剩最后微弱的我啊，看不见过往的心理上是否太倔强，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，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，吞噬多少善良，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，等月亮人月迷惘，孩子曾都天真勇敢，颠覆梦想却 收拾时间在消失。 企业诚信宣言活动诚挚邀请您的加入，2017年3月27号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企业诚信宣言启动仪式盛大启幕。 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 想念的老毛病不许犯了，明明说好不再挽留，竟然舍不得，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，各自过着理想的人生，心里面其实比谁都清楚， 我终于

老板，和沙飞一般的遗产，爱一个人看究竟需要多勇敢。另一种爱情的结局就是更单纯的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